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53集。迟志涵搅拌完面糊之后，开始筛面粉，接着开始低着头搅拌。他用橡皮铲搅拌的动作大了一点，齐成怕妨碍到他，默默往后退了一步。迟志涵又开始预热烤箱，把面糊挤到裱花袋里，一个个挤好，在上面放上蔓越莓干。齐成喜欢吃这种酸甜的东西，所以迟志涵放的多了一点，抬头瞄了一眼那个摆明了在沉默抗议的男人，满意的看到他吞了口口水。 要不要加杏仁片？ 放到烤箱之前，迟志涵问了一句。看到齐成点头，他捏了一点点杏仁片弄碎，每个纸杯上面加了一些。 坚果油脂含量多，只能加一点点啦。 迟志涵有些惋惜，齐成那天突发的胰腺炎真的导致他多了很多不能吃的东西，而且大部分都是终生的。齐成其实已经有点忘记他刚才在抗议什么了，在迟志涵忙忙碌碌地为他做脆皮蛋糕的时候，在他刻意多加了好多蔓越莓干的时候，在他皱着眉头惋惜他以后都不能吃太多坚果的时候，自己的心就开始变暖。其实也没什么，他看着那张计划表开始动摇。迟志涵关上烤箱的门，松了口气，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正事了。 早点起床，我可以给你做早饭。我研究了好多无忧的早饭菜谱，可以一个一个做给你吃。 本来就动摇的齐成立场变得更加不坚定。 我在做你私厨之前都睡得很早，到了这里之后每天睡那么晚，早上却还要起床准备食材，一直都睡不够呢。 夜猫子迟志涵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给予了最后一击，果然齐成愣了一下，迅速答应了。齐成一直没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件事，之前三餐的时间表是所有私厨通用的，齐宁按照他齐成的作息排的，迟志涵来了之后一直严格按照这个时间，从来没有抱怨过，所以他就以为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应该早点说。 齐成很懊恼，为了自己的粗心和自私。好不容易拐了齐成上钩的迟志涵洋洋得意的笑容才做了一半，就被齐成的自责弄得收了回去，哭笑不得。迟志涵拿了张餐巾纸跪在吧台椅上，伸长了手把之前粘在齐成鼻子上的面糊擦掉。齐成也真的是，只要是自己往他身上擦的东西他从来不会自己擦掉，上次挤奶油一时兴起在他额头上弄了个圆点，一直到他上了床都还在，问了他，齐成说是舍不得。他整个人只要站在这里就能让迟志涵觉得心疼。 我很担心你的车药反应。 迟志涵声音放轻，看着齐成的脸，他的脸色比刚开始好了很多，而且也圆润了一些，眼底不再灰蒙蒙的，所以琥珀色的眼瞳变得更加清澈。齐成安静看着自己的样子，美好的会让迟志涵觉得慌。迟志涵也是个安全感缺失的人，尤其是对待太美好的东西，总觉得会稍纵即逝，就像他的父母。齐成的减药风险本来就大，却可能还要面对失去爷爷这样的打击，所以他担心的几个晚上都没办法睡好，关心则乱。他甚至会自私地想，要不然这药就一直吃下去，只要齐成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就好了。再这样下去，迟志涵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得找赵医生那位徒弟聊聊了。他真的太喜欢齐成了，每一天都能变得更喜欢。 从告白到现在一个月都不到，他已经产生如果其中出现什么三长两短，自己这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的危险想法。所以这一次他前所未有的投入，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做回那个一直正能量的治疗工具，紧接着很无奈地发现，以前齐家人犯的错误，他都有些想再犯一遍的冲动。比如，把齐城当成易碎玻璃这样供着。比如，治疗要是真的那么难过，要不就不治了，自己一直贴着他，齐城应该找不到机会独处自杀。直到昨天赵医生邮件里提醒让他关注下齐城的头痛症状是否减弱的时候，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不知道齐城最近有头痛的症状。齐城大部分服用药物后的身体副作用都没有跟他提过，一个字都没有。齐城不舒服的时候只是安静地选择去画画，或者拿一本大部头的书。他的皮肤因为常年室内活动本来就白得有些病态，普通的病痛在他脸上更是很难看出端倪。24小时粘在一起，迟志涵仍然无法彻底掌控他的病痛。他的好转并没有达到迟志涵想象中的和普通人没有区别的程度，齐城只是不想让他担心，所以从来没提。包括昨天半夜齐城睡不着进了卫生间吐了很久，也一个字都没提。早上还为了这个脆皮蛋糕显得情绪高昂，甚至安慰他这个健康人撤药反应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可怕， 只是有可能会拉肚子。 齐城眉眼带笑摸摸迟志涵的头，在迟志涵小猫一样扑过来抱住他的时候，看着玻璃窗的倒影微微皱起了眉头。迟志涵这两天神经绷得太紧了，每次看着齐城的眼神都带着心疼和担心。齐城并不喜欢这样，但也知道这样是人之常情，他们之间感情越深，这样的情绪就越无法消除。而齐城一直担心的迟志涵的笑容迟早会因为他的病慢慢消失的猜测，也正一点点的变成真实。无计可施，这就像是他生命中的恶性循环。他渴望被关心，但是身边每一个关心他的人都会慢慢变得沉默，因为太关心他，也因为太心疼他，而他自己又会开始质疑自身存在的价值。一个一直给身边带来悲伤的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呢？迟志涵抬头的时候，齐城还在看玻璃窗的倒影，眉头没来得及展平，眼底的悲伤也没来得及收回，所以眼底的那抹灰色又一次被迟志涵看到。齐城这段日子藏得很好的关于求生意志丧失的灰色。迟志涵阻止了齐城想要避开的眼神。 我不喜欢苦情戏，但是如果你继续这样，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扛着，我一定会天天哭给你看。 迟志涵说完之后眼眶立刻开始变红，齐城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迟志涵在面前一秒变脸。 你什么都不说，我反而会怕。 迟志涵的眼眶越来越红，迟志涵被吓着了，之前木炭和安眠药的阴影，还有齐城刚才以为他没看到一闪而逝的了无生趣的表情，他以为最起码齐城应该没有那么想死了。就算这几天的检测报告那个数值又一动不动了，他迟志涵也仍然乐观。 你这两天的开心都是装的？ 这句问出来的时候眼泪已经摇摇欲坠，语速开始变快，脑子也渐渐地跟不上。 有意思吗？我什么都跟你说，来了例假肚子痛还让你帮忙揉，结果 光你自己头痛不说，半夜三更去卫生间吐不说，连画室里藏着木炭和安眠药这种事情也一直瞒着我。我是你女朋友，又不是你的看护，你什么都不跟我说，就是不在乎我，你根本就不爱我。 后面那两句绝对是自己最近小说看太多的结果。丹池之寒是不是一不小心把安眠药的事情说出来了？看着面前呆若木鸡的男人，池之寒咬住嘴唇。他也是吼出来之后才发现，他真正在意的应该是齐城的隐瞒。在他眼里，人生的大部分坎坷都是可以熬过去的，生命本身很顽强，时间总是能治愈很多表面的伤口，而那些深可见骨的会在顽强的生命中痛成习惯。齐城的病痛、药物反应和求生意识，在他看来都是可以熬过去的，尤其是他们两个人在熬。可他真的无法忍受齐城的隐瞒，所以他只是在吼出来之后慌乱地看了一眼监测仪，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发现自己并不后悔刚才的口不择言，只是齐城发呆的时间似乎有点久。池之寒拽了拽他的衣角， 哎，你没事吧？ 你不让我进画室是因为木炭和安眠药。 齐城终于知道那天下午池之寒在楼梯下面坐着的原因是什么了，难怪他当时的表情会那么严肃。他知道自己头痛，知道自己想自杀，也知道自己半夜去卫生间吐，自己不说他也就憋着，他这样的个性居然也憋了那么多天，难怪会神经越绷越紧。 我胃不舒服，昨天吐过之后很空， 所以早上才会想吃脆皮蛋糕。说的时候并不知道做蛋糕需要那么长时间，等到现在胃已经空得开始翻搅，烤箱里飘出来的香味居然让他有点想吐。他忍住了没说， 但现在闻到烤箱的味道更不舒服了。 这次他说了。池之寒愣了一下， 蛋花粥， 他记得他上次生病挺爱吃这个的。 不想吃有味道的。 玉米糊，我给你加一勺牛奶。 池之寒已经转身开始翻冰箱，齐城想了下点点头， 好。 池之寒又开始在厨房忙东忙西。 我都说了，你不会觉得压力大吗？ 池之寒搅拌的动作停了下，似乎也在思考，然后摇了摇头， 不会，现在感情正浓呢，你说什么我听着都觉得幸福。 齐城脸红了一下， 而且亲人生病最痛苦的其实是无能为力，你提了要求反而会让人放心。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